只是冷掉了，你可以先不用逼自己热起来，不用急着有反应，也不用急着恢复动力，先让身体待在它觉得安全的安静里。今晚不用再怪自己那么慢，不用再怪自己为什么没有感觉，没有静，没有动起来。先把那份逼迫放下来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，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。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现在先安稳下来，不是你出问题，你只是冷掉了，身体会慢慢回温。 你只是太撑了，你可以先放掉一点，不用每件事都立刻扛着，也不用一直逼自己保持很强，先让自己从紧绷里退一步。今晚不用再怪自己怎么又烦又急又停不下来，不用再怪自己为什么还在撑还在冲，先把那股硬撑的力道放下来。现在，然后接着呼吸练习。现在先沉下来，不是你不好，你只是太撑了，身体需要你慢慢松开。你只是损耗过头了，你可以承认自己已经消耗很多，不用再勉强自己有精神，不用再逼自己表现正常，让自己回到被照顾的位置上。今晚不用再怪自己怎么这么容易累，不用再怪自己怎么撑不久，补不快，回不来。先把那份对自己的苛责放下来，然后接着呼吸练习。现在先睡吧，不是你不够好，你只是耗用过头了，身体会在休息里慢慢补回来。